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头先我见到咧，即系今晚好多人去跑步啊，吓，即系呢个中山公园嗰边跑步啊。咁系好嘅，咁啊，因为咧就我见到中山公园嗰边跑咧，就系话喂，唔好讲，唔好喂，29个好啦，系嘛，30个咧就系咪咩非法集结啊，系嘛。咁啊，有啲咁嘅讲法啦。咁啊，你其实一跑步咧，咁其实咧好多区都可以做到。你包括你而家香港咧，青衣又得啊，青衣嗰条长廊几靓嘅，其实系几舒服， 都几白痴。 系啊， 而家呢个规定真系。 系啊，咁样 学校又。好似阿边个张达明咁讲，秋季旅行系咪又要申请呢个不反对通知书？ 系啊，即系你跑步又 最正系 P.E. 堂啊！ 喂，就算喺大陆啊，都唔会有呢个规定系嘛？跑步 行。 喂，而家咪仲需要大陆？ 唔系根本上，你而家香港就系当即系新疆嚟搞，你全国蒙面法喺边度立咧？除咗新疆就系香港啦，一样啫嘛。其实系即系而家你将链得最犀利嘅地方就系新疆同香港啦。嗱，你所谓以即系。昨即系今日新疆嘅明日香港已经系同步緊啦，有啲嘢系。 咪啲人都话啦，审视返中共历史呢，其实所谓嘅自治区或者容许有高度自治嘅地方呢， 全部都系弯㗎嘛。 係啊，因为佢最终中共嘅目标就係要一点一滴咁样剥夺呢啲地方嘅自治权㗎嘛。 冇一例外係咪，即系佢本性就如此。 唔系你真好似寻日咁啫嘛，即系 Halloween。 嗯。 本来即系当大家开心一下嘅一日啦，佢都要咁样去出动嘅话咧，喂，其实佢真系不断喺度恐吓紧你的。 我唔明佢即系佢咁 Halloween 嗰个作用喺边嗱，因为咧即系嗰边又唔会话有政总又唔会喺嗰边啦，又唔会阻到人翻工啦。其实是一个 close area 俾啲人自己自嗨嘅啫嘛，其实系。 同埋夜晚黑嚟嘅。 系咪夜晚黑嚟噶嘛？ 即系你已经唔系喺 office hours 嘅时段，你话会可能对其他人有啲影响。 你系冇任何不。即系冇任何不合作运动嘅效果，反而呢，你而家啲差佬咁样做呢，你系对嗰啲商户喺度搞紧不合作运动啊嘛，喺度阻住人哋搵食啊嘛。 但个问题系，喂 ，Halloween 兰桂坊地主出名撑警嗰个盛志文，你而家咁样走去赌佢咪？喂， 自己攞嚟啦。 喂，其实你嘅意思系咪话要继毛汉之后要将盛志文推到去黄色嗰边呢？ 咁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喎、即係你而家見到呢，即係差佬呢就隻手遮天目中無人，理得你盛志文啦、啊。咁琴日仲有一個即係叫做係美國，唔係好似美國人嚟嘅，自稱美國人啦、啊、就、一個比較中年啲嘅，其實喺路邊裏面就係俾人拖住一個地道，即係 不停喺度嗌 CNN、BBC、Race the Press 咁樣嗰個位啊嘛， 係啊，咁佢就話啊嘛，佢話冇即係講個錢包去咗邊啊，我即係講個銀包去咗邊啊，你攞鬼咗我銀包係咪？咁有啲人咧，即係呢啲嘢咧，一有呢啲咁嘅畫面咧，好快啊，就其實係傳咗過去啦，即係呢一個共和黨香港之友會，即係呢一個阿 Solomon Yu 嗰度噶啦，其實就係、好多人即傳咗，係嘛？一兩個有兩三個係好關注香港嘅，一個就係 Solomon Yu。 啦，一個咧就係嗰個叫做係 Josh Harley 啦，同埋就係嗰個 Rich Scott 啦，嚟個香港串個林鄭嗰個點啦，其實係咁啊，呢幾個人咧就非常之關注嘅，其實係咁啊，你而家見到就係啦，嗱， 唔係我唔明啊，即係有一點就係咧，即係尋日嘅 Halloween 啊， 喂，你基本上咧冇警時分咧就已經 OK 㗎。你話擺幾個非防暴警察，就好似以前嘅軍裝喺度，或者就算你擺便衣都好啦，都算啦嚇、啊。喂，喺度管制一下啲人流，嗯、即係驚發生即係好似九十年代應該係九二定九三年嗰陣時候嗰個慘劇。 嗯、 喂，咁呢個我可以理解喎，係、嗯、咪？喂，同埋大家都知道，即使你話我哋借呢個機會。借呢一個嘅萬聖節出嚟公民抗命，咁、嗯、又如何呢？ 佢習慣曬啦，班差佬不嬲。 同埋我唔覺得有咩抗命嘅元素咯。 唔係，咁你係有蒙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一個活動從來都係俾人蒙面㗎啦。 不嬲， 我哋都係用呢一樣嘢嚟慶祝㗎啦。雖然我哋啲教徒有好多人就話，喂，唔應該慶祝呢個節嘅，咁係嘛？即係甚至乎落咗呢一個命令就話呢一個係即係鬼節係唔啱嘅咁樣。咁是但啦。即係其實大家都係揾位嚟消費嘅啫，即係呢個消費主義嘅實踐嚟嘅啫，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咁有咩問題呢？正如復活節一樣，正如聖誕節一樣，正如新年一樣。喂，咁你以後呢啲咁嘅活動喺呢啲咁嘅公眾場所，例如即係除夕夜，咁你又唔俾人出去啊？喂，唔俾倒數啊？喂，嗰度成有人群嘅喎，咁你點管制啊？你次次出防暴警察啊？跟住咁喺度濫暴啊？放出嚟弹啊！喂，咁你呢个香港就变成比泰国嘅军政府系更严重噶咯？因为我喺度呢几日喺度对比，喂，咁其实你呢个警察国家同军政府有冇分别咧？咁样唯一嘅分别可能就系、是，喂，泰国军政府都有少少啊，唔系好多啊，受制于泰王、啊。咁而家你个警察受制于边个啊？冇噶噃。 咪受制于啊边个咯？阿刘 Sir 咯。阿柳 Sir 啊，阿刘泽基啊，阿光头柳啊，系咪？即系而家咧，即系林郑都怕咗佢噶。上个礼拜就话啊嘛，喂，你见啲勇武派咁，我唔使执法啦，系嘛？咁今个礼拜就即刻向佢下跪啦， 即刻缩啦嘛， 直后冇见过啊嘛，系咪？大佬，你而家光头柳最劲噶，系嘛？即系你仲劲过阿边个添啊？仲劲过阿林志伟啊？阿林志伟佢讲完话咧，阿居乐有折扣之后咧，佢都缩翻转头啊！而家都系嘛？即系而家向 佢自己都唔会买咁，大佬 系啊，大佬真系。 唔系，所以其实咧，我而家即系好想即系剖析一下咧，究竟做紧乜嘢啊？咁系，喂，本来嗱呢一上个礼拜我哋言犹在耳，就话已经其实都已经平息咗好多噶啦，系咪？喂，但系今个礼拜咧，由星期一到今日咧，睇佢嘅新闻咧，系200多人又俾人拉嘅。 屯门气体泄漏事件啦，你讲紧星期一就系 气体泄漏事件。 礼拜一 weekday 拉200多人，唔系一个大嘅游行拉200多人。 即系话，如果今日报出嚟嘅话，就话即系过去四日，每日平均拉50人。 系啊， 吓、啊，即系由你头先讲嘅泄漏气体事件，到冲入去人哋个屋苑度，逐个叫人哋跪低。喂，大佬， 但其实你 ISIS 都冇咁啦，大佬。 你所讲嗰样嘢就系唔系单纯系拉200人咁简单，系讲紧警察又突破咗个底线。因为以往大家认为自己嘅屋企系个安全区嚟噶嘛，但冇谂到嘅就系话，喂，防暴竟然可以自己咁大门密码，然后个保安就翘埋双手任得嗰班防暴可以入人哋屋企嗰度拉人。呢个系第一次噶。 喂，跟住你喺寻日皇后大道中。即系呢度真系中环嘅中环 啊！ 喂，你睇下嗰啲防暴警察，你睇下佢点样对付嗰啲示威者？即系有一个人问佢：，喂，嗰、那个好明显嗰个人又冇gear， 又冇口罩，乜都冇啊！喂，咁你条防线喺边度？问一句啫，喂，即时喷你喎！ 系啊， 喂，真系吓死人喎！ 系啊，佢都系偷袭噶嘛吓。咁呢個阿蘇羅文於就即刻問啊，究竟佢嗰個 number 係咩幾多號啊？咁即刻問嘅啦，喂，佢自己主動問啊，佢哋係自己主動問啊。同埋呢兩日咧，你見到咧， 唔使揾 number 噶啦，蘇羅文於 唔係有。 其實咧，我覺得佢點樣咧？ 行動呼號咯，唔係白卡嗰啲嘛。 所有全個警隊 啊， 因為嗱，你申請美國呢一個簽證一定要報職業噶嘛。我哋差唔多要寫 CV 咁滯噶嘛，由你。边度大学毕业啊？到你第一份工一路咁数落去，我成日都填嘅时候，最近续嗰次嘅时候，我都惊我都填漏啊，大佬！你全部有晒成个 CV 噶嘛？ 所有嗰四萬幾五萬人，包括文職同埋軍裝，全部 blacklist 咗。 嗯， 你唔使揀啦，唔使問 number 啦，你費嘥氣啊！除非你 proof 俾我睇，你係冇做過啲咁嘅衰嘢嘅。 啊，好難 proof 喎、啊，個個冇 number。 我冇去前線咯，係咪啊？你話係咪啊？我都唔係支持呢樣嘢嘅啦。你話你自己話俾美國佬聽咯，大佬。 你都嗰個入境嗰個人啊，即係你話美國入境嘅主任啊，要即要信納你係冇做過呢啲嘢先得。 唔使啦，嗰班友仔全部懲罰佢啦。你有殺錯就冇放過。既然佢而家都係咁啦， 係。 佢拉我哋差唔多，而家接近三千人，系咪加埋二百几？上个礼拜我哋要报二千六百几啊嘛， 接近 三千啦， 接近啦，系啊系啊。 OK， 你有几多个系告得入嘅？ 啊， 你得17%，而家系告咗啫嘛。 嗱， 中间可能有一半，基本上唔够证据。 琴日仗点算过啦？八三一啦，就捉咗几多人啊？捉咗几廿个人，系一个都冇落案起诉嘅。即係好似捉咗六十幾個啦。 佢點樣落案起訴？ 落案唔到。喂，你點樣話人哋喺月台裏面喺度做緊呢一個非法集結啫？ 喂， 等車係咩非法集結啫？ 你衝入去無差別咁去打人哋 嚇、啊、 ？OK， 跟住就全部濫報 嚇、啊。 你告到乜嘢？告咩啊？真係好似佢話齋，佢嘅幾個即係全部八搭啊！一係就話你襲警、阻差辦公、非法集結啊！ 仲有一樣㗎，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行為不檢都即係濕碎啲，大佬。不過最大嘅問題，佢唔係想要告你啊嘛，而家。我而家係想打鑊你啊。 係啊。 扣你幾廿個鐘頭啊，跟住喺個過程裏面侮辱你啊。 咪社工記者會咁講咯。喂，佢社工係披露咗幾個鏡頭出嚟㗎嘛。其中一個就係、是、班差人就衝咗入人群裏面揼完個社工之後，佢唔拘捕個社工㗎喎，就咁走咗去㗎喎，好奇怪喎呢樣嘢。 呢啲已經係司空見慣，而家係冇差別到係點呢？記者趙玉，社工趙玉，啲嗰啲咩話？關心孩子嗰啲阿叔阿嬸都趙玉噶，全部，即係你企身埋去，你都出事啊！今日佢嘅解釋好簡單啫嘛，佢就話你企喺中間嘛，我有時我哋 identify 唔到啊嘛，即係我哋區別唔到啊，即係邊度還邊個打邊個咁樣，喂，即係咁你真係亂嚟嘅啫喎，喂，其實過去呢個禮拜你發覺咧，其實成班差佬咧。已經是去到一個咧，我如果你從一個好的角度諗咧，就係佢垂死掙扎緊。即係如果在我的形勢嘅判斷裏面咧，即係呢班人一定要交出嚟咧，係即係咩鑊嘅話咧，而家就垂死掙扎緊啦。咁有幾多就做幾多啦，係嘛？所以嗱，第一冇名牌，你都唔知點 identify 佢，跟住佢蒙面蒙到咧，成班好似賊咁，大佬。定恐怖分子，定 ISIS 咁大佬。 琴日呢一個哈魯維，嗱，其實冇任何呢啲咁樣嘅，你淨係嗰啲店主啊，都一早講，喂，你唔好入嚟，佢哋本身有保安啦，係攔住啦，已經係即係攔住，即係呢一個佢及實呢一個 斜路嗰度啦， 斜路嗰邊嘅啦，已經係，即係佢都講明，喂，你冇嘢唔好入嚟啊，大佬，因為你入嚟你係挑引啊嘛，你事實上最後屘就係挑引啊嘛。 咪同埋最危險的一樣嘢，因為嗰條斜路咧已經係出個事， 出個事啊嘛。 喂，如果你掟催淚彈嘅話咧，喂大佬，我間鋪頭究竟點樣去清理翻佢啊？第二，如果你有任何喺嗰個人群嘅即係走動裏邊咧，係發生危險嘅時候咧。喂，以後蘭桂坊就玩完㗎喇，大佬。 仲有佢就揾，仲專登揾啲人呢，戴面具入去扮，又係扮嗰啲人，就喺度扮示威者。嗱，你唔可以叫示威者添，因為喂，講真，去得嗰度玩呢，你係咪示威者你好難定，因為好多外國人啊，有好多唔同嘅人啊，係咪？即係有啲人係志在玩嘅，狂歡一年一次㗎咋喎，係咪？ 唔係，咁你都好自然會理解到啦。去得參與呢啲嘅有八九成都是參與過反送中運動，咁又點咧？ 係啊， 咁又如何呢？只要尋日嗱，你大家設想一個嘅 scenario， 一個差佬都冇，除咗好基本 minimum 去維持秩序，即係所謂 maintain law and order 嘅之外，咁你覺得個結果會點？你平平安安，最多有幾個飲醉咗掟下樽咁，咁咪算咯。 係啊。 咁點解要繼續做到咁咧？ 冇衝擊，冇任何衝擊嘅目標㗎咧。 由星期一開始，喂，你衝入去人哋嗰個鋪頭，喺冇搜查令嘅情況之下， 佢話人哋好跳舞啊，大佬，跳舞犯法嘅咩？黐線呀！ 喂，你明知喂，同埋最關鍵嗰點就係、是、你明知係告唔到啲乜嘢㗎。係 啊， 你只係玩佢嘅咋？ 係啊， 你只係玩啲市民啊！ 咪就打人一身咯，咪就係、 是，係咪啊？跟住扣你幾廿個鐘頭咯。 係啊。 或者在过程里面虐待咯。 嗯。 喂，我哋个法治系咁嘅咩？ 法治嘅精神唔係以法治國啊，即係好似老共咁講，而係在於我哋限制當權者嘅權力。 以法限權。 喂，大佬啊，呢個真係叫法治啊，大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喂，所以喂，所以我成日都話喂，已經唔識講噶啦。 即係你， 因為點解邊個同你講道理啫？而家 我都唔明點解啲黑警仲講咩法治？人哋林鄭同你講，喂， 你仲有面講法治？ 我撐警隊係撐個制度道係嘛？ 有乜問題咧？ 如果有即係個別嘅即係警員，即係佢犯法嘅話，都會同佢劃清界線啊嘛。系咪？喂，咁如果你有犯法，就同佢划清界线嘅。你真系你硬撑佢啊，盲撑佢啊。 喂，呢个系一个好 general comment，甚至乎咧，可能系咧呢过去即系林郑上任以嚟咧讲嘅内容咧，平时讲嘢咧，全部都系嘴嚼嚼，或者系即系完全冇歪理咁。今次系唯一一次咧，系噏到下少少道理嘅嘢嚟嘅咋。 咪仲有啊？ 因为呢个系一个 general comment， 就系咩咧？即系你放诸四海而皆准噶嘛。 啊， 系嘛？喂，咁你做咗衰嘢，唔通我撑你啊，大哥？我梗系咁讲啦，大哥，唔通话你系咪我都撑你啊，大哥？ 啊， 咁你都仲有反咬？ 系啊，系啊，咁样道理啫嘛。同埋阿段崇智讲嘅说话都系噶。喂，如果喂佢见到有啲人，喂有好多人投诉啊，有好多学生投诉啊，你乱咁打人啦、啊，系嘛？佢哋个法律权益未得到尊重啊。 如果 查明系啊， 如果属实， 都系要求你政府去严正跟进啫、啊，大佬。 follow 下。 系啊，唔系叫你即系执佢捉嚟揼一身啊，或者捉佢即系去就地正法啊，唔系咁样、啊。 但系就算佢点讲咧，即系例如话如有属实， 吓 你要严惩，咁都冇问题啦，系嘛？又 condition。 跟住你出埋咩四大警察工会走去围揼佢，系嘛？跟住梁振英喺度跟嘅，梁振英嘅扑街啦，佢真系香港嘅斗委会主席嚟嘅，根本就系、是、所有嘅斗争咧，都系佢自己本身做起先嘅，包括 港铁、啊、 国泰系咁，港铁系咁。中大又系咁，次次都有佢份嘅。 但你发觉好有效啊嘛， 吓、啊！ 但当你发觉好有效，而其他嗰七间大学或者其他嘅大学大专院校都完全唔敢出声明，唔敢出声嗰阵时，咁咪达到佢个要求咯、啊。你见到今日又系咁样噶，喂，即系港大学生走去即系搵个大陆西校长，个、大陆西校长系连个喂嘅学生都唔敢见噶，可以去到。 唔系佢达到个效果噶啦。嗱、啊，段崇智咧就係、是、所謂嘅喺佢嘅角度啊、 嗯， 就叫槍打出頭。 嗯 嗯、 你第一個出嚟講啊嘛，跟住我即刻圍揼你。 嗯， 圍揼完之後，喂，無論理大又好，港大又好，俾人拉幾多都好啦，冇一個校長夠膽同啲學生講一句公道嘅説話。 理大58人，中大44人，港大40人， 好簡單啫。就算你唔同意學生嗰啲行為，或者唔同意佢抗爭嘅手法，喂，咁我關心下我啲學生，問候下佢，了解下佢俾人拘捕嘅過程有冇俾人哋有呢個不必要嘅武力？喂，咁有乜嘢問題啊？ 嗯 ，OK， 或者我哋提供呢一個嘅法律嘅援助，有咩問題啊？同贊成送中同反送中係冇關係㗎，係嘛？ 嗯。 同我哋个五大诉求冇关系噶，系嘛？喂，你都唔俾做？ 嗯。 喂，校长嚟喎，嗰、那个系。 系、啊。 喂，你好大剂噶咯噃。 冇啊，即系佢而家呢一种咧，就系未审先判啦。全部就系未审先判之余咧，就你总之警察捉咩人咧都系啱嘅，系嘛？佢打咩人都冇错嘅，唔需要有后果嘅。咁呢个唔系警察国家系咩咧？咁所以而家 George Holly 咧，咁即系呢一个共和党咧都系，咁佢就话立咗法。咁叫做呢個 Be Water Act 啦，就係睇呢個啦，呢一個啦 Be Water Act 係咪 Be Water Act 啦、啊、即係佢話即係整一條咩法其實冇乜新意我見到，因為佢就話其實係引用呢、這、一個 撐下香港嘅啫，用 Be Water 就 係啦，佢全即係其實佢意在就係用嗰個咩全球馬格尼茲基人權問責法啦，同埋嗰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咧，去制裁即係嗰啲打壓香港嘅言論、結社、集會、示威自由同埋中國嘅公民同埋國企。 其實我覺得佢應該咁、即係嗱，既然佢哋冇差別、對我哋咧，係嘛？示威者又好，普通平民百姓都好， 係、 其實示威者唔係有問題㗎。 咁、你咪冇差別咁樣對 你咪將佢嗰所有嘅公務員系統。OK， 所有嘅建制派 16万，喂，你唔好话 廿零三万，全部 blacklist 咗。 唔系啊，有啲好人嚟嘅，包括琴日喺呢个。 咁你咪自己讲出声嗰啲有啦，例如石礼谦咁。 啊， 咁你公开表态啦， 阿成哥咁表态啦，你其实好容易 画嘅嘛。仲有琴晚啊，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咧，嗰、那个叫做系文书主任啊，嗰、那个咧原来咧，佢都话 系 佢老人嚟嘅大佬。 喂，咁你好人，你咪自己表现出嚟咯。唔系我宁愿你有杀错啊，都唔可以放过。喂，十六万公务员 ，OK， 成个建制派，喂，建制派好容易揾嘅啫。嗰啲咩商会啊、同乡会啊、嗰啲建制派嘅组织啊。喂，美國佬冇理由冇個 list 㗎嘛？ 唔係你講就容易啫，但係問題，喂，喺中聯辦嗰個嚴密嘅監控同埋佢個經濟強大嘅收購底下咧，喂，你好多個嗰啲咁嘅即係撐共人士咧，佢哋想做翻好人都極難嘅。最即係舉個例子， 咁咪繼續做壞人咯，由佢 係啊，冇辦法㗎，即係 佢真係中意做壞人咯。 係啊，即係例如七二八，喂，唯一一個肯走出嚟勸班衝衝子，喂，盡快安全離開嘅嗰個即係奶共區議員啊，周永勤。喂，你見到佢做七二八之後，到而家失咗蹤嘅喎。喂，最近聽翻翻嚟，原來係有人強烈勸喻佢唔好再出嚟做任何和事佬嘅動作喎。如果唔係，即係佢有危險嘅喎。 嗯， 唔好話咩啦，基本上大家都唔敢做和事佬啦，即係企喺中間啊。因為點解啊？個警暴太過嚴重。喂，呢、這個亦都好難怪，大佬。 亂咁噴噴記者， 喂，大佬啊！喂，佢拉埋你，搞你幾廿個鐘頭。 唔係，同埋咧，而家咧嗰啲嗰個叫做係催淚彈啊，即係新式嘅催淚彈啦，即係嗰啲好似 越嚟越誇嗰啲大佬。 嗰啲好似大陸嗰啲元寶嗰啲咁嘅催淚彈啦，佢而家佢就話嗱，佢我哋以前見到啲催淚彈係圓筒型噶嘛，係樽仔咁樣噶嘛，係彈落嘅地下幾下咧，佢先至會放氣嘅。咁佢從來唔爆添嘅，其實係而家嗰啲咧喺空中爆，好似射嗰啲沙炮咁樣。你上次你上個禮拜咁喺旺角嗰次咪又係咯，佢俾人拍到一次係掟喺空中，空中就爆啦，而且爆完之後。啲人就做过测试，落个地下呢，原来个热熔度呢，嗰个温度係去到3000多度。3000多度，如果係去到咁热嘅时间呢，其实呢啲咁嘅催泪弹係同实弹冇分别，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佢打正你嘅时候，如果你係有佢自己本身加埋冲击加埋热力啦，喂，嗰、那个杀伤力呢分分钟係比实弹更加犀利。你諗下，如果阿边个即係其实阿健仔佢当日射佢嗰个系射嗰粒催泪弹喺佢身里喺佢心脏隔离3cm 都冇用啊，因为佢个热熔度系会溶 Q 埋佢个心嘅，大佬啊，你话嗰啲唔系致命？喂，嗰啲系仲更加离谱啊！呢啲系，所以你而家测，喂，你而家你话咩831杀人啊？喂，你根本上已经有杀意啦，已经有杀机啦，已经系。 好啦，不如休息一阵，我哋转头翻嚟。 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